锵锵三人行，今天我跟文道啊留住一位嘉宾啊，徐浩峰。这个我们俩结缘呢，就是您的这本《逝去的武林》啊，还有呢就是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啊。我们那天呢已经讲了一集，但是我就觉得啊，哎，你这真是可以给我们讲讲今天的这个武术，中国的这个武功。因为你看在中国电影上来说哈，武侠是这么样一个显赫的，而且我们大家呀就是充满这个想象和期待的一个电影的在世界上的主要种类，对吗？哎，可是呢具体中国的武功啊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当年看你这个逝去的武林，为什么我觉得啊看的就是非常心向往之啊， 对， 很神往，就觉得那是一个和我平常所见的不同的功夫世界，不同的人与人的一些文化，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的武侠电影小说里面的那个武侠，或者是比如说有时候看什么全国武术大赛，那个我总觉得那种功夫大概不是像你书里面所讲的那种功夫啊，是两回事儿。 就比如说咱们还就问那个最俗的问题啊，武术迷们，就是说你觉得今天中国技击散打各项大赛擂台上最高水平的人，他们是不是功夫最厉害的中国人 啊？就是现在在这儿出来了的，就是大部分的中国的武术的实战呢，他其实没有来得及做这个实战的这个训练啊。你看就像王家卫他一下走三年，这个在以前旧武林里边是一个普遍的行为，就是你必须去走三年，然后死了就死了，然后如果你能活过来那就行，那就可以立得住。而且这种人呢是你看，所以刚才就讲上一期就讲了，他不单包括正式的比武，像那个日本电影里边的那个到武道馆去那个正式的比武踢馆，他还包括那个江湖手段，你不单是武功，你连江湖手段都要应付过来 啊，对对对， 然后这样子经过一圈的人才能在北京立得住嘛。你看像《逝去武林》里边说的那个尚云祥嘛，说尚云祥这种人他是在北京立了一个独门，说立了40年啊，这就是江湖皆服嘛啊。 可是我好奇就是你觉得现在的实战方面中国武术情况怎么样？比如说有时候我去看，因为过去是很多说法，比如说有人说为什么中国武术在一些国际擂台上不一定赢得过别的国家的武术，是比如说有时候是因为戴拳套，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是那个，但比如说现在这几年有时候我看这种综合格斗技啊，他们也不太多有中国功夫的色彩在里面， 有人说是拳击加摔跤嘛， 对啊，或者说加上泰拳嘛，那你怎么看这个状况？ 这个还是跟那个传统武术的训练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一个就是讲的那个身上的那个劲儿的那个训练，这个训练不是说我把道理讲出来就可以了啊，等于我这个逝去武林其实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就是说开始讲一些武术真正拳理上的东西，然后呢模仿的人也比较多啊，但是模仿去了之后呢你真正学不到，因为教一个拳呀不在于老师跟你说那个拳理，而在于你练完之后这个老师在你身上怎么按，就是老师给你做按摩对，这样子就是把你的肌肉啊肌肉块啊怎么调整过来，它是需要这么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然后呢这个是武术最关键的，所以呢很多时候你跟着一个师傅，而且他又是讲究一个心悟的东西，就跟学古琴似的，武术就跟学古琴学书法一样，你跟一个师傅十年可能师傅就没有跟你说过几句话，他等着一个东西一个生理的状态在你身上慢慢长成，他不见得用语言，他可能给你按一下或者给你示范一下你就可以达到了啊，所以武术是一个体悟性的一个东西啊，然后现在我觉得好多人之所以练不出来呢，是等于现在都商业化了，就是大家不按照这个教育的方式走，然后一个学生去找一个老师，然后比方交一笔钱啊，说你看我这个钱都够我学散打了，你得就老师只能按照你的想象来教你， 没错，所以甚至于我都看到那么一篇文章啊，就是说 说中国这个武术啊，是不是反映中国人就是虚？这中国人呐、啊，到底有没有真东西，还是能忽悠？甚至就有人说，说中国武术的这个舞蹈化，就变成跳舞的舞了。说这个舞蹈化，说甚至不是建国后开始的。说甚至不是说建国后咱们发展体育，说是很早以前你这个武术就变成了一种套路，变成一种套路之后呢，不重技击，而且就像你说的，很多时候变成了老江湖之间这个盘道啊，就不像这个拳击啊摔跤啊这么实打实，所以他们就认为中国武术是到最后啊慢慢失去了实战的这个技术。 对，所以它这个源头呢，确实不是，它确实是四九年之前呢就有这个源头。我们看那个民国的时候开始有国术馆了，那些顶级大师拍的照片，一看身边都是一帮小孩儿，他要办班收钱，所以呢你也觉得这些大师很悲哀，就是那些小孩儿，你十五六岁，你教他什么？你只能是教点套路，感觉还可以。尚云祥当时在北京教拳，也是大拳那个大学聘。尚云祥就因为别的老师都教套路，尚云祥教站桩，然后站了一个多月，所有学生都崩溃了。然后尚云祥是北京那个顶级的武师，结果就是因为教不了这个大学生，教不了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学校就竟然把他开除了。所以这跟就是传统跟那个西方的那个学校制度它是两码事。 就比如说哈，我老问这俗的问题啊，照你说即便是像当年尚云祥他们这种练形意拳会练中国功夫啊练到家了的这种高手，他要是对打今天拳击的高手或者泰国拳的高手，有高下吗？ 这肯定是有高下的。 我们的高。 对。 这是你非常相信。 这个呢是咱们可以拿一个事情作为例子吧。因为在民国的时候，因为当时你就是说到拼刺刀一项啊，因为拼刺刀在民国的时候是很厉害的，日本人靠着这个刺刀术感觉是胜过俄国兵了，日俄战争的时候嘛。 对。 然后这个当时基本上是英式和日式的拼刺刀的那个方法，然后后来呢，那个李存义呢，就是一看就是你的刺刀方法，觉得哦，你们这个思维啊，局限在这个步枪的长度上，力点不对，我给你调一下力点，就是中国人这个枪是更能发力的啊，所以后来中国北方部队的那个刺杀手册，就是使刺刀的方法，中国人是用中国人自己武术的方法去用这个 这个利弊，这个着力点的位置， 对 啊，这单刀李存义啊。 可是这个也有很多人说，就刚才文涛也讲说套路这个问题，你觉得套路你怎么看？比如说很多人说泰拳为什么实战上那么强悍，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从小就实战到大， 对， 就很多人打的中途就伤的伤，死的死， 是。 但是我们呢就用很多套路，你觉得套路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个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还是有什么实际作用吗？ 就是它真正的那个套路啊，都是跳跃的东西呢是非常短的，套路的所有的套路呢都是很短，就是传统武术的套路非常短，然后你打可能半分钟不到啊，然后但是你可以把它练得非常长，就是一个半分钟不到的套路，我拿40分钟去练它，然后它是练套路的本意是起到一个什么呢？它其实是所有的套路都是为了练这个周身的这个脊椎，它其实是为了练脊椎，就是当你没有，因为有的时候呢，中国也有那个像西方拳击的那种负重的这种训练，但是发现呢，这种东西会把人练得很糙，它就是或者说是一些抻拉的训练，把那个筋呢可以抻拉得很长，但是它达不到那个武术的要求，就为什么说武术的劲儿巧妙呢？它关键是落实在实处，就是你的筋很厚，而且很灵敏。然后呢，他发现就光靠这个负重训练，它达不到这个精细的效果，还有养筋的效果。就是中国的那为什么不叫力，叫劲儿？劲儿就是筋呐， 劲儿 就是对，所以呢，他这武术都是为了练这个筋啊，所以这时候我要练一些空操的方法，来培养这个筋，这个是套路的本意。但是后来有了学校制度之后，为了钱，为了学校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呢，这个 大学企业化是 个 这个永 远万恶之源。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我为什么对这个武啊这么感兴趣，是因为我太缺乏了可能，但是我觉得不尽如是。我有个毛病，就是啊，这可能你想不到，我看到任何人与人的格斗啊，我都聚精会神的看，甚至包括电视拳击什么的，或者摔跤，或者现在举办那种特可笑的那种击击什么大赛啊，或者什么我都看。因为我也老是像一个中国这个练武的人一样哈，我总觉得这个里边能对我有些什么启发。你比方说他刚才他在这个书里也都讲到啊，就说练这个形意拳呢、啊、练到最后啊是练心，甚至我们说啊这个人练书法练绘画能变化气质。他说这个武功，中国的这个武道这个心法练好了，这个人有魅力，人的气质可能就不同，甚至是待人接物，这个各方面是个，甚至有些时候啊，你比如说，好像咱们这个两个人对谈，也像两个人交手一样。但是你比如说你看到八卦掌，你就有启发啊，原来不是总要面对面，实际上你一拐，你可以拐到他的侧面，就你转个角度，这对我们很多方面啊。 但你说这个呢，就我觉得很武侠小说嘛，因为中国人看武侠小说看多了就。很容易就会，你刚刚讲到气质问题就会出现，比如说小说里面的你学九阴白骨爪的人，他气质就变得很阴 邪，就像梅超风， 对吧？那学什么的人，他的降龙十八掌人，他气质就怎么样？但是这是真的吗？真的会这样吗？ 是真的吗？ 就是它是属于修养的一部分，就是说你就像写书法写多了之后，弹古琴多了之后，这个人气质一定会改变，武术也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因为中国的所有的艺术啊，就是都对人的生理是发生刺激作用的，就是你说这个弹个古琴都是这样，更何况是直接生理作用的武术呢？然后另外一个来源呢，就是对侠的理解吧，因为我觉得侠呢不单是一个像雷锋那样做好事儿、除暴安良，那样的侠呢还是太单薄。我们为什么对侠有一个向往？就是觉得他有一个神秘色彩，然后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然后我这么多年。就是觉得呢，就是说侠其实呢，它是属于，就是属于失败的旧贵族流落到民间，然后这样呢，他才有能力呢改变地方的一个政治格局。你看，比方说像刘邦的那个岳父啊，吕父啊来了之后说获罪之人，然后但是当地所有的官员都要去，都要去请他去奉迎他啊，这种人到底是什么？这个《史记》里边也没有说清楚。 游侠列传史记里有。 那其实像郭姐他们那种呢，他基本上给人感觉地方豪强嘛， 地方 就是慷慨的要命人是那种。 对对，就是这个他跟这个侠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看像中国就是华夏文明的开始，就是周朝把商殷灭掉。然后周朝呢是一个地方的文明稍弱的一个小国，然后把中央的就是低等文明把高等文明灭掉之后，然后呢给这个高等文明有一个余地，说啊国都你不要待了，你们去迁走，另建宋国。 对， 所以呢就是给失败者余地，这个是华夏文明的开始 嘛。所以呢就表现出啊这个宋襄公嘛，就毛主席就骂他傻蛋一个，就算宋襄公实际上就是旧贵族。旧贵族就是说啊跟对方打仗啊，说这个他们正在渡河，咱们赶快攻击。宋襄公说那不行，人家正在渡河，怎么能趁人之危呢？ 甚至不武， 要等人家渡过河来，摆好了阵势，敲了鼓，咱再打。结果一打，宋襄公打败了。 对， 这就是宋襄公，就是他们说其实这是他是旧贵族，就是殷商的那个地方下来的风范。所以我觉得啊，很多虚的地方啊，它又跟文化和美感有关系。 对， 比方说啊，这个我最近看这个一个片子，就日本的那个和气道啊，我有一个悟，有一个领悟啊，就是过去中国的老在说，最后就是止戈，就打是最后为了不打，是吧？这我不懂啊，但是日本这个我有点闹明白了。我说为什么这个和气道的创始人他老说最后是爱与和平呢？他说这个东西就爱与和平啊，咱们看着他呢，你看那个和气道那个练的哈，就是 特别流畅，徒弟过来，这师傅疼啊，啪！到后来我说这玩意儿是徒弟摔的好吧？那玩意儿难道真打是那样吗？这是就慌一下，慌一下全倒了。可后来我慢慢明白啊，他是日本人呐、啊，他认为这个合气道是个什么东西啊？跟日本武侠电影都有关系，就说他觉得啊，一次这个行为，甚至不属于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就是你过来我过去，整个这个气的循环流转，也许你倒了，也许我把你弄倒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这个行为啊，我们两个人都是这个行为当中的一个环节啊，就甚至就是说咱们所谓的就说没有我，我们两个是你死了还是我活了，目的是为了完成整个的这个连接的行为。 你讲这个很玄，我讲那个比较粗糙实际的一个说法、嗯、在我看来和气道其实是一种关节剂，它其实是一种它不是什么爱与和平，它当然讲爱与和平，是因为它比较不下杀手，在日本武术之中它不像你用刀空手道，它是下杀手的，这些日本武术和气道是这些武术里面一种比较防御性的，它很少那种主动进攻的那种招数，你有没有注意？而且他不杀人的，基本上他的招数是以遏制你的进攻、破坏你的攻击力为目标嘛？ 对，所以这就是 徐师讲讲， 这就是中国文化好玩的地方。一方面呢，它有高的玄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很实在的。你看，比方说像这个武术的武字，你也可以说它是止戈。 对啊， 但是如果你往实处讲呢，这个止呢不是制止的止，是脚趾的趾。啊，就是说你只有用这个脚趾蹬力才用得起长兵器，啊，你看像形意拳的拳谱上边，你看它第一句拳谱就是啥、啊，就是那个消息拳平后足蹬，这个才是武。 这一听就听出内行和外行的区别， 对对对，不是你那个是境界， 不是他也不是啊，他也拍这个武侠电影， 对， 倭寇的踪迹哈、啊，我刚才还要了一个，哎，我就觉得他也有一个观点是挺有意思，就比如说日本的武侠电影里，你看我们的武侠电影里啊，是一种道德上坏人最后就被打死了， 对 吧？但是你看日本的最后死的那个人，好像。也不见得是坏人， 哎，往往是同道啊， 是同道， 你跟他， 所以甚至是惺惺相惜， 对， 就是我们，你看他是樱花一样的飘落的生命，就那样，好像也是一种很美化的一种死亡和牺牲， 对，对， 有点，所以后来古龙的武侠小说不就受日本那些电影影响很深，所以才会出现西门吹雪夜孤城，那其实就很日本了， 对， 就是这种同道惺惺相惜，彼此都是顶峰高手， 对， 是这种状况， 所以。这就会出现我这种外行的理解，就是我认为他这个美感，甚至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搏杀呀，是道，甚至在这个道面前，我们个人每个人的胜负生死都是小事。就像他们当年说下围棋，老说那武功正术是求道派，就是说胜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咱这盘棋啊，有没有下好，下的。美不美，所以他最后就老不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啊，你看你过去所描写比较多的是北方武馆里的很多东西啊，这次这个跟这个 对啊 王导合作 拍叶问，这是个南方系统 一代宗师， 你觉得 南北派你怎么看？ 因为在民国的时候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北拳南传，就是大批的那个就是武术里边最大的实践，就是北方的拳师到南方去了，然后他跟南方的拳师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碰撞跟交融嘛，这是当时历史上的一个很大的事儿，而且呢就是日本有武士道，就是中国的武士道呢也是在那个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你看日本的武士道，就是中国的武林人物普遍认为这个词是一个错误的词汇，因为按照中国来说，士就是文武双全，啊，武的文武双全，你文理不通啊，所以呢，他说日本武士是一个错误的词汇，而且呢，就是你们不是武士，你们本质是官僚嘛，啊，所以那个时候，当时在天津呢，像是中国开始建立那个中国武士会，啊，他那个概念跟日本武士是不一样的，他就是底层的武人，啊，然后跟那个士的道德他有一个嫁接。这样的是中国的武士。 那么你像这个咏春，你觉得他纯粹是外家？ 不，咏春有那家的东西，因为我一开始看咏春呢，就是，看我觉得哦，这可能就是一个徒手技吧，啊，我以前对咏春的理解呢，觉得你看就像 近身搏斗 啊，然后而且觉得外国人为什么那么会喜欢，因为看外国的拳击顶级拳王抱在一起之后，他都没有办法，但是咏春在这时候有他的办法， 对，闪闪腾光，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聪明人创的，但是后来呢，看到了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咏春的外国人的咏春的高手，我一看他练的那个方法。就是他不是单练一只手，就是完全是练脊椎，整个那个打这个小念头什么的，就完全是内家拳的标准嘛，就是说深如反攻， 深如反攻 嘛， 反攻就反着的攻， 对、而且另外那个咏春拳一开始他一字前仰马，一字前仰马呢是八卦掌的基本功，这个叫加马桩，只不过呢大部分看的。八卦掌都是 游走的 、但是师傅开始教你实战的，八卦掌教你实战就是站这个桩，所以后来他会，你看包括李小龙他会出来那种寸拳的 寸劲儿， 寸劲儿嘛，对吧？ 李小龙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武术史上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我觉得他是我是外行人啊、我不能够瞎说，但我觉得他是个中世纪的人物吧，您觉得是吗？ 对，因为他突破了很多， 对啊，他 观念啊，通破了很多观念， 是跟禅宗有一定关系， 是吗？ 就因为你看他自己写的书里啊，有很多，但是啊，他对禅宗的理解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什么呢，他自己的连接， 对， 比方说呢，他就是说啊，当下即是，或者说李小龙就主张不讲究任何讲究，是吧？如果你的脚就在我嘴边，我张开牙就咬啊，所以他有时候在电影里都塑造，就是说敌人的脚到了嘴边他就咬， 他什么都能中， 最短距离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能怎么打就怎么打， 对，他就所以现在好多。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是，因为他可以融合各种的各国的各种派的。